红藕香残玉簟裘，轻阶落山独上兰舟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，燕子回时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。哦哦哦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。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香残玉簟裘，轻阶落山独上兰舟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，燕子回时日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。哦哦哦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。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花自飘零，水自相思两处闲愁。哦哦哦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。哦哦，却上心。Thank you.